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九十集，月光很亮，如遍地银沙。他在这世上游离于温情之外，几乎独存于世。可是现在的确有一个人，除了慕瑶之外，比旁人都离他更近一步。先前他是激烈反抗，恨不得杀之后快，现在似乎变成坦然接受了。他隐约地感到，这段路是他愿意放慢脚步走的。没有姐姐和柳福一，没有穆家，没有赵太妃和玉牌，他即使负重，竟然也可以这样轻松。这样的暖贴得这样的紧，他不想放开。端阳帝姬从幻境出来，一回宫便大病一场，不知是因为精疲力竭，还是受惊过度的后遗症。他高热不愈的这几天里，佩云寸步不离地守着，每隔一个时辰便用冷水给帝姬擦身降温。凤阳宫帘笼微动，一个玄色衣袍的身影默默走了进来，屏退了侍奉的宫女，站在端阳的床边。佩云看到了他的影子，手上的动作不禁一顿。他好些了吗？佩云低眉。 回陛下，帝姬的烧已经退了。 那便好。天子望着他纤瘦的侧脸，本该纤纤的食指上因为受刑留下了数道狰狞的疤痕。他顿了顿开口。佩云，是朕不好，委屈了你。佩云低着脸飞快地摇头，一点点露珠似的泪水也跟着被甩掉了。 不，奴婢没事，不怪陛下。 谁让他所爱之人偏是九五之尊，纵然守在御前也是云泥之别。他除了低尽尘埃，受他所托，照顾好他的亲人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？天子的手附了上来，握住了他冰凉的手，带着无限怜惜。佩云。他猛地一站，他的手已经松开，那尊贵挺拔的身影转身离了凤阳宫。敏敏骄纵了些，但是个好姑娘，看顾好她。咻。伤筋动骨一百天，虽然系统不可能让他真的伤筋动骨，林妙妙还是在主角团的要求下在皇宫里休养了三个月，遛鸟喝茶看戏，过得相当惬意。这三个月里，长安城、兴善寺、陶营和檀香的所有前尘往事全部尘埃落定。林妙妙倚在床上，兴致勃勃地听穆瑶和柳福一对话。当年陶玉氏守寡之后，就成了陶家的主母。她自小有着超群的嗅觉，将娘家的制香本领带到陶家之后发扬光大，开了一家香料铺子，兼制香馔，在本地小有名气。穆瑶坐在林妙妙的床畔，低眉拿着匕首削苹果，削着削着将苹果漏雕成了只小兔子，递给了林妙妙。妙妙眼睛瞪得铜铃般大，满心欢喜地接过来，左看右看，几乎舍不得吃。 哇，谢谢穆姐姐。 穆瑶微笑颔首，与搬了凳子坐在一旁的柳福一对视一眼，神情无限恬然。每一次生离死别之后的平静日子，都是两个人心照不宣的甜蜜。陶于氏生了两子一女，身体不好，都没活过二十岁，留下零零星星几个孩子。他年近半百，还在忙着拉扯孙子。陶莹是陶于氏长孙，从小给他打下手，帮他料理香料铺子。陶莹之下还有几个弟弟，其中有一个孩子继承了奶奶灵敏的嗅觉，最得陶于氏的喜欢。这个男孩排行第六，出世时刚十二岁，还没有大名，家里人都管他叫小六。妙妙捧着苹果静静地问， 小六就是陆先生吗？ 穆瑶点点头，无声地叹息。 陶莹痛失至亲，又遭侮辱，立誓要报复赵太妃，报复皇家。可是最终也没能伤害端阳，反倒将自己的性命搭了进去。他心有不甘，才化成了怨灵。他托梦给十年已经长大成人的弟弟，两人时隔多年装神弄鬼，再次联手完成了一次复仇。陆即是六，他即使隐姓埋名，也没有忘记自己是陶家后代。 可是那佩宇， 佩宇在禁地牢第二日就自尽了。陆九知道此事，万念俱灰。穆瑶悠悠道，这件事情里最无辜的当属佩宇。陶于是意外身亡，大火烧掉了陶家的香料铺子，陶家便散了。陶氏几个年少的孙辈流离四方，陶莹独自北上，其余男孩投奔了亲戚相邻，剩下一个还没长牙的女孩没人要，让小六抱着去了江南。他在南方经历了非常艰难的一段日子，从香料铺子的跑腿伙计做起，花了很长时间开了自己的香料铺。这期间他一个人养大了妹妹，把她养成了一枚复仇的棋子。柳福一叹息一声，随后小六带着攒下的积蓄和妹妹一起来到长安，两人分头行动。他开了一家知香居，妹妹进了宫，想尽办法做了凤阳宫的侍女。这个女孩呢，入宫前也没有名字，因为排行第九，贱名九丫头。陆九，陆九，九丫头的那一份，小六带你一起活。妙妙靠在床头，有些心情复杂地看着地板。 虽然我们是赵太妃请来的，但我总是觉得陶家走到今天这一步脱不开皇家的关系。 柳福一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，轻声安抚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好在郭修还算有点用，为陆九求了个无罪释放。捉妖人行走四方，见多了这世间的不平事，只能尽我们所能求个问心无愧了。 穆瑶接道，等我收回玉牌，我们就与赵太妃再无关系。福一去送陆九回江南，会仔细劝他，让他过好后半生。 二人默契地站起，将要离开，柳福一替他掖了掖背角，好好休养。 林妙妙乖巧地笑了笑，知道了。 待门一关，他立刻像个弹簧一样从床上跳起来，活动筋骨做拉拉操，舒展被勒令躺在床上憋坏了的身体。木生推门进来时，就看到少女穿着中衣，长发披散，在屋里又蹦又跳，腿脚麻利，精神饱满，一点伤员的样子也没有。反手将门重重一关， 不是，你干什么呀？ 林妙妙正跑得脸上发红，被他看了个正着，一时间张口结舌， 我在。 木生勾唇，满眼都是讥诮。 哈哈，我知道林小姐这几日不能晨跑，憋得走火入魔了。 林妙妙讪讪推了两步躺回床上，拉开被子把腿一盖，脸上露出了愁苦的神色。 哎呦，这刚才没注意啊，这腿好疼啊。哎呦我这玻璃根啊，哎呦我这胯骨轴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